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嗱，琴日咧，其实好大，即系好早嘅时候，大家已经系收到风咧，就闻到味啦，就真系有个人系派口罩啊，可能系即系叫砖咧，其实我都。即係 不出奇啦、 啊，真係唔出奇㗎啦、 啊， 你琴日嗰個環境 冇乜所冇乜係咯係咯，估計到 真係等下幾時香港有人係肯為咗抗爭而真係犧牲自己嗱，真係好嚴肅嗰啲樣嘢嘅。你話本土派嗰啲本文前嗰啲係咪犧牲自己咧？屌佢掟完磚咪走， 咪佢會叫你去死咯。 係佢可能叫人去死啦， 之後仲叫你唔好揾律 師，自己翻屋企咯。 佢話唔好俾泛民攞光環， 一定係咯。 屌你老味，講翻係咪要揾何俊仁嘅律師樓喺度搞呢啲嘢？ 係 啊，好意思講嘅真係。 系噶，无赖系咁噶，无赖佢系即系恰如其分饰演咗无赖呢个角色。 即系我好认真，即系真系香港，如果有一个人佢系够胆死自己自焚，又或者系用自己嘅性命嚟做一种政治宣泄，我唔知道你点样睇。你先啦 ，Dayton。 我觉得唔会有咩作用嘅。 佢系感唔感动你先？又或者你见到你会话哇 ，RIP 喺 Facebook 度 share 一个 ，I rest in peace。 我唔会咯。 哦，你唔会， 我唔会咯。但系其实我即系讲呢样嘢，我想讲另一样嘢就系我寻日游行嘅时候咧、嗯，我见到好多旗啊！而家香港有啲慈云山唔知乜乜会又有支旗喺度，跟住九龙东又唔知乜乜有支旗喺度，即系可能好无谓啊！听我讲，但系我会谂起咧《狮王争霸》呢出戏咯。 嗯 ，exactly 就咁嘅情况啦。四围都有唔同嘅人，个个都做紧自己嘅嘢，打生打死都唔系枪口对外。咁但系我觉得你咁样落去系成件事系唔会 work 嘅咯，你人出嚟自焚，跟住啲人有人出嚟话佢，哦佢抢光环啫嘛，佢自焚有乜咁巴闭啫？ 本土派最兴呢啲， 系啊，我要做第二样嘢咁样，系唔 work 嘅呢件事，我觉得。 水哥咧， 嗯，即系我会觉得你话好多支旗打出嚟，我会觉得唔紧要，即系我哋唔够旗多咩？我哋而家20专团啦。二十支旗啦，我都话净系每都唔使话叫法政会师一次过出十支旗、我哋净系每个专团出一支旗都已经二十支。咁、譬如话讲紧嚟紧我哋有个反释法声明，嗰度都我哋已经有几个团体唔参加，都已经十六支旗啦。咁、所以旗多唔紧要。 反释法声明有团体唔参加。 系有部分团体系有啲抗伤嘅， 咁得人惊 啊！系啊系啊，咁啊，我哋有都而家都有就算有几个唔参加，我哋而家都凑够十六个。 嗯， 咁你话奇多，最紧要就系做到系即系好似去阿 Dayton 讲咁样，窗口对外咯。啊、大家和而不同咯、啊。 但抗爭激烈程度咧、啊，你見到有人真係去到好盡啦，即係佢覺得自殘又得，犧牲性命又得啦，佢會唔會感動到你出嚟抗爭咧？ 其實我哋抗爭緊嘅喎，你可以睇到我哋，只不過我哋 覺得你唔夠激啊嘛。 我哋嘅抗爭嘅方法， 我哋嘅 抗爭方法係有我哋嘅自己嘅，就係話我哋專業 激啊嘛。 我哋專業人士係要合法 啊嘛。拉個差佬入房打。 我问你拉个差佬入喉管打有咩作用先？梁振英行唔行痛唔痛啊？ 我唔知喎、啊。 呢样嘢系好紧要嘛？我好觉得咧，我哋专团嗰个角色咧，其中有一个角色就系话专业人士系要出嚟讲翻个真相俾大众听、我觉得真相就系真相，你唔好你话你噏个真相出嚟有咩用啫？但系真相就系真相，就算我哋做唔到话可以将而家一个颠倒黑白、颠倒是非嘅世界可以即系拨乱反正，但系起码我哋唔好做嗰班讲大话、讲歪理嘅人嘅帮凶。起码我哋用翻我哋专业人士，而家仲有少少光环，我哋话翻俾广大市民听，唔系咁嘅吓，释法呢样嘢系唔啱嘅。如果有班人一齐喺度冲出嚟讲，话二加二等于五。我哋一齐唔理嘅话咧，好快二加二真系等于五噶啦。 嗯，快边咧？ 我唔希望有人真系咁样做咯。其实如果你问我，即系我唔会讲一啲好煽情嘅说话。话如果香港有人牺牲，咁就点点点啦。咁即系你永远都要问，即系自己能够做到几多咯。当我自己唔能够自焚嘅时候咧，我系唔希望 即係有人係會自焚咯。同埋當你 阿蘇，你都係吹蕭邦 嚇，係嘛？ 你就算係你都係吹蕭邦， 係嘛？呢、這個係咪？係咪？即係老蕭都係咁諗嘅。 係，佢成日一把口掛咗一把口 嘅。係咪？但我真係咁講，係咁諗嘅。佢係咪真係咁諗嘅？我唔知。佢都係咁諗。即係你咁樣係好殘忍嘅一件事。即係你永遠係希望有人係我記得鄭，你識唔識鄭南榕啊？喺台灣，鄭南榕即係嗰個自焚而死嘅。 我知邊個？ 係啦，嘅一個嘅二八事件之後嘅嚇、即係近代嘅一個人啦、即係爭取台灣獨立嘅咁。咁佢系自焚而死嘅。咁佢自焚而死之前咧，咁有一个嘅佢嘅战友咧，同佢讲嘅话：你放心啦，我哋会照顾你嘅屋企人嘅。咁我觉得呢句说话其实都唔系几好，因为咁样其实拱佢死咯，或者系啦，未必系梁博咯，可能系可能佢系好心做坏事。佢以为讲俾郑南榕听，你放心啦，你嘅屋企人我会照顾嘅。 但如果黄毓民 其实拱佢一脚咯，咁样咯。 咁如果黄毓民出嚟自焚咧， 佢唔会出嚟自焚， 佢肯出嚟自焚，我切乜都得啊！你 佢唔会嘅，佢唔会，佢会叫人去自焚。 系 啊，即系其实老实讲，琴日睇咗我差唔多即系虽然啦，即系唔瞒大家啦，有波睇啦，咁实上有波睇还有波睇啊！其实我都系开住部 iPad 睇紧 live feed， 即系睇紧现场啲朋友喺度做紧乜嘢。其实我睇到最深噏嘅一样嘢咧，就系、是、任何一个 live feed 咧，其实你喺 Facebook 度有留言噶嘛，你系见到非常非常非常多嘅留言，就系话打出佢啦，喂仲唔冲过去打你差佬，仆街，喂赶收工啊，你打未啊，大佬我瞓觉啦，即系去到十二点一点 嗰阵，咁咪食花生嘅心态咯。花生台嘅核心价值咯， 嗱，其实 我笑唔出，即系呢种嗱，我真系可以代表花生台讲，呢啲唔系花生台嘅心态，花生台系一种无力感，就系、是、话我哋被逼食花生， okay. 即系等于而家选位咁，即系我被逼食沙分，你好啫，你有选位啫， okay. 我连选位都冇得选，我哋觉得喂选举呢一样嘢应该系 universal suffrage， 系大家有机会选行政长官， 系， 即系我哋系有种无力感，系被逼食花生。问题就系话，琴日我喺 Facebook live feed 睇到嘅嘢就系话，嗰啲人主动食花生，亦都觉得食花生好捻过瘾啊！因为佢觉得成件事最好你系争埋俾我，你唔争埋俾我，我屋企合 做 free rider 咯， 系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咁 OK， 你睇到十个留言，八个都觉得你快啲打柒佢啦！喂，你掟砖未啊？喂，阿叔赶住瞓觉啊！你讲乜嘢啫？一系就黑社会咁，喂，差佬打柒嗰条友啦，点点点，喂，拉柒佢啦，唔使啊，唔使俾边我杀咗佢啦。即系我觉得喂， 即系何君尧嗰只咯，系要、 exactly. 要杀暴徒嗰只咯。 喂，香港教育制度衰咧，唔单止系净系体现喺大家系咪顾，即系关心自己买唔买到楼，而话点多，即系点解咁多反社会人格嘅人喺 Facebook 会讲得出呢啲嘢咧？我真系觉得好心噏嘅。第一，大家冇办法唔即系嗰种无力感，就系话你去到西华点啊？你如果话俾我听吓，琴日。大概两点零临瞓之前，我见到啲撚样系好撚大声讲香港独立，一条肥仔好彩唔似快逼长头发。 喺边度？喺 电车站喺 系 前啲嘅，即系已经唔系七号差馆啦，系打前咗噶啦。香港独立， 系啊，好大声啊咪。 你咁撚多个人香港独立，你唔冲埋大差佬？ 系啊， 你咁有气势。问题就系话唔系你失缩一角夹住尾，香港独立，香港独立，喂大佬， 喂你做漏咗个动作，香港独立， 系啦， 你漏咗呢个 要缩嘅，喂唔系， 系啊，佢缩紧跟住， 喂大家支持香港独立呢，理直气壮，咁你咁捻兜踎嘅咧，唔应该系咁，因为我觉得我唔支持香港独立， 惊死有人影到佢， 你。香港系一个多元开放嘅社会，有人系可以支持香港独立嘅。问题就系话你自己都唔够胆大声去实行你自己嘅愿景。你香港独立好易啫嘛？第一样嘢，你既然解放军唔敢打，差佬敢打啦啩？ 你讲完香港独立，佢自己唔敢认啊！ 喂，大佬，你咁多兄弟喺现场，你都唔敢喐啊？遑论你后边支持你讲呢句说话嘅人，你嗰班黄台养喺边啊？梁天琦咪潜翻咗水啊？喂，梁天琦咪着咗草我都唔知啊！咁耐以嚟一个月，十月十二号， 系有人话梁天琦系着咗草啊？有人话 我都知， 真系， 我真系唔知系咪。 OK。 我真系唔知系咪啊！即系咁，你始终都要扮公平。我唔知我撞咗。 O、okay, K，、okay. 我只系问：如果你咁大个字头，你觉得香港独立又或者本土系咁紧要嘅，你有啲乜嘢实际行动可以支持你呢一样嘢？即系譬如琴日咁大个 event， 我唔理戴口罩咧，系咪你啲党羽？问题就系话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契机，去喂进行香港独立啦。你系咪有个短期目标啊？喂，我唔系打入去天马南，我最少都进攻你个七号差馆先啦，系咪啊？我短期目标，就算唔系进攻你七号差馆，起码打差佬先啦。你有冇人敢咁做啊？冇，一个都冇。最勇武嗰、那个，竟然系夹住条尾上督屎走，嗰系梁仲恒。 即係我覺得真係 TVB 嗰啲新聞記者真係 係啊，梁仲恆冇示範冇底線抗爭， 捕捉捕捉個鏡頭， 我都好失望。 即係我係非常之失望。你班人咁支持冇底線抗， 啊、 本文前就對等武力，你對等武力就係揾啲遮懟住對面啊，唔係、哦，你可以衝擊佢嘅防線噶嘛，你可以揾磚頭掟佢噶嘛，你又唔喐，現場原來發現只係冇咗條一米。 呢樣我唔可以認同你，大佬嗰班翻工做差佬嗰班冇罪噶，你打佢做咩啫？ 啊，系啊，我唔系唔认同你呢个讲法，而系话你支持一种武力嘅冇底线抗争，你只可以行一条路，你就系做呢一样嘢。问题你就系言行不一啊嘛。 所以我唔觉得中共要惊香港嗰啲港独派咯。你唔同台独，你唔同民进党，你唔同许信良，唔同施明德，或者唔同头先讲嘅郑南榕啦。香港而家 so far， 我觉得我估下一代咧，即系要等下一代，即系未出世，未来嗰一代出世，跟住就俾港独嘅思潮去孕育成长嘅，系有视野同埋有警戒嘅人讲港独。而家无论梁天琦、黄毓民、黄杨达、黄台仰、梁仲恒、游蕙禎，佢只不过系香港仔鸭脷洲口音啫嘛，所以我唔明咧，中共佢就系走去借势咯，就唔抵咯，即系呢个雕系好唔抵咯。如果真系有班人，sorry。如果真係有班人香港係有視野有警戒，好似台灣人咁，我都唔介意去 follow 呢一個港獨嘅思潮，我而家講咗，但係冇囉，俾我睇到係冇囉，而家呢啲人冇，頭先我講嘅任何一個名字都唔係講，唔係一啲有氣魄講港獨嘅人囉，對唔住囉，係咪？所以驚咩啫？中共就借咗條勢囉，就唔抵囉， 做埋其他 就唔抵啦，係啦，就唔抵啦，就唔抵囉，即係我哋呢單生意做得唔抵㗎，其實 專業團體係 咪？ 專業團體有一個都講咗，佢話其實你話有啲人講話，其實無論有冇遊輪呢件事，中共都可以搞鳩你㗎啦。其實根本，但係咧，佢哋好偏幫到專團嗰啲成員，好偏幫到一點就係話，而家你係破壞咗一個好好嘅輿論，好有利嘅輿論嘅一个环境俾佢去做呢件事， 而你又冇能力，即系讲港独嘅人又冇能力喺论述上高，或者喺个人格或者革命嘅品格上高，系 KO 翻对方，或者接翻个波佢。你接波嘅能力，只不过系、哦、我哋呢啲鸭脷洲口音嚟嘅，吓、啊、咁样接波，咁点得啊，大佬系咪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啦，即系就系嗰个敢讲又唔敢认嗰样嘢咯， 各样咯，就系嗰样问题就喺呢度，所以使乜惊啫？ 其实 边个港独啫？ 根本你认唔认佢都会搞你噶啦。咁你点解要油抱琵琶半遮面咁样做乜嘢？ 系啦，陈浩天咁，你估佢真系讲港独咩？陈浩天有咩港独论述讲咗出嚟啊？香港民族论有咩港独嘅论述讲咗出嚟？有咩港独？有咩革命嘅品格同埋革命嘅人格俾我睇到啫？冇啊，大佬惊咩？ 但系而家就落得一个问题啦。咁你而家就叫做熄咗法啦，而家熄字头上真係一把刀啦，我真係唔知道。 我哋有啲朋友整咗幅图啊，叫做悲啊，悲哀个悲，悲熄咯， 悲熄咯， 熄系边个熄啊？ 解释 熄个快啲，悲熄咯 ，OK 喎。 系啊， 呢个好有香港嘅特色， 系悲跟住 悲熄咯 ，OK 喎呢个。 而系咁， 宣传朋友转咗做 profile pic 啊， 因为嗱。你冇一个政治团体你係可以俾多条路线出嚟，因为而我可能唔系个 study 最深入吓，但係 so far 我到而家系唔知礼拜五定礼拜六晚见到朱凯迪一个 live feed， 佢系讲嗰一件事啫，系去游行其实完全无补于事，其实真系改变唔到啲乜嘢，但问题而家真系一个时候，你要坐清楚喺度諗究竟乜嘢叫抗争，同埋下家前面嗰个路点样行。因为我唔明白喺而家呢个时势，就係大家个无力感咁重，而係大家冇一个主轴去溫。因为好老实讲，大家係需要一条战线。咩叫一条战线呢？例如雨伞运动咁样，大家会知道我而家要求嘅係非常之清晰嘅，撤销八三一决定。 係啦，争取真普选。 公民提名。我哋呢班人係可以即刻走。即刻夹住条尾走，你只要撤销八三一得，而系一个好清楚嘅交易，而系、老实讲，你觉得佢有冇可能达成呢一件事都好，起码我哋系可以有一个好清晰嘅理念，喺雨伞运动，喺金钟嗰几万人系即刻每一个人都讲得到嘅，而唔系啲头先讲嘅就系话，好似你有你嘅诉求，我诉求，咁我就系问呢样嘢，琴日大家有眼见啦，黄之锋鱼真系上人，嗱，黄之锋唔系你嗰个回应噶吓，头先啊快必只系示范一下佢， 黄之锋点回应啊？黄之锋我冇留意啊， 我真系唔知道黄之锋系点样俾一个解释公众，点解我第一叫你去嗰度，第二我系为嘅系为乜？ 究竟我系叫你出去，我一齐打镬啊？你一系就干湿净嘅话俾我听，我系要同佢开镬拖噶啦。我翻嚟，我尊敬你呢份人，你讲得出做得到。问题就系话，我唔知去做乜，你又叫我去。最惨最惨嘅就系讲到最尾一件事啦，大哥。你十二点几钟，你三条木契走出嚟，包括罗冠聪，非常之失望。我讲咗一百次都有，唔系刘家雄叻唔叻嘅问题，而系刘家雄选择佢有乜嘢唔同嘅问题。而家我哋就系多一个类似好似罗冠聪咁嘅质到，就系去到最后，佢真系辩论系好叻噶。佢连俾捞访问咧，四个人坐喺个录影厂嗰度咧，佢都可以引抗高歌，好理直气壮咁讲出你嘅论点。但系问题就系净系识得讲。我做啲乜我唔撚知，你係唔 qualify 咗个立法会议员，你明唔明？ 但佢后生仔喎，同埋素人嘛， 又系你嗰个火星旅行书论啊，系咪啊？ 哎呀，你真系有听嗰集咧？喂，大佬，你唔好带我去火星啊！嗰、那个地方得你去过。 火星其实有火星钵仔高食啊，咁样。 你点样写到天花乱坠？我系唔知噶。 点样去噶？ 你要讲一样嘢系我识嘅，我系可以一齐做嘅。你唔好就系我，你讲 A 嘅时候。我做緊 B， 好，我跟你做 A， 但你话唔系，你讲 C， 跟住我做 C 嘅时候，你讲 D， 从来冇一样嘢我去 follow 翻你嘅论述系实践翻嘅。 嗱，呢个就系点解话善后团体做嘅嘢会有少少同嗰啲抗争者做嘅嘢会有少少唔同，就系话因为我哋系要好俾到嗰个公众，俾到个市民一个系话啊，原来香港仲有希望嘅，咁我哋系会点出一条路。譬如话我哋而家行紧嗰条路就系话叫做进入体制去破坏体制， 即系点啊？即系参加功能组别，消灭中功能组别啦。 啱 ，OK。 其实你唔可以话 即系你唔同意一件事，佢起码俾咗条路你，信嘅就信。 我系俾到你系一个系敲。 Okay, 我唔系话纯粹俾咗个愿景啊，到时香港独立咗，但系香港建国之后就会点好点好，但系点样香港结果啊？点样香港独立啊？我唔知道，你唔好理。即系我净系纯粹俾个假大空嘅目标你，咁就唔似话啊，譬如话而家啊小黎啊、朱海迪啊、阿姚松炎啊，佢哋嗰啲一入到去已经即刻都未上任，已经搞个环州先。 系啦， 咁你系会即系好明显系会睇到嗰啲人系做嗰啲叫做实事，但系做实事系攞唔到呢个眼球，亦都系唔会话好抢到呢个传媒。 唔系朱海迪都好叻，抢传媒。 系啊， 佢英国嗰件事都 OK 啊，系咪？ 系啊。 咁而家 我讲真噶， 你觉得你对立法会议员有咩要求咧？即系嗱，好唔好彩？你嗰日就投俾刘小慧啦。你唔知刘小慧呢一刻系咪？ 唔好话唔好彩，唔会嘥嘅，唔会嘥嘅。 我唔知啊。问题就系话，一阵间嗰次讲补选同埋讲释法嗰啲嘢，你心目中有冇要求过？你就系你点样为你选出嚟嘅人有一张成绩表？四年之后继唔继续选佢咧？即系纯粹系睇佢开唔开会啊，定还是睇佢讲过乜啊 ？Facebook 多唔多 like 啊？ 我觉得我系睇立场咯，同埋睇个人个人格多啲咯。作我嚟讲， 咁刘小丽一定有， 因为我即系作我嚟讲，我系觉得系呢个系，起码我要选个好人入去咯。 嗯， 系啦，选个无赖或者选个言行不一或者摆明入去玩嘢嘅，根本冇立场嘅，所以我唔会选呢啲入去咯。咁其实嗰时，譬如我太太又谂过选吴文远嘅。 嗯， 都系多谢、啊，多谢，我代表人社多谢你。 系、啊，因为咁我有同佢倾过嘅，但系好现实嘅情况喺度就系， 你咁要射落海， 系啊，真系好， 即系有 唔好意思， 我都 令到你 即系有雷动 系嘛，嘥咗呢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如果要喺个九西一阵里面拣，咁但系好现实嘅情况就系、是，如果冇機會贏喺雷動，我都有參與雷動啊，因為 你有你有冇報？ 你都有，你都有 app。 我有報 feedback， 我有 add 到 Telegram。 係最好最好最叻嗰種係。 我有做到，咁我哋決定係投小麗老師咯，到最後。因為當日我都係等到差唔多成六點幾七點出去投票。 O、okay, K。 就睇下情況。 多謝你哋，多謝你哋。 因為我都係需要做呢樣嘢，我啲人話啊，你應該投你自己想投嗰個啊嘛。我係贊成啊戴耀廷嗰樣嘢，我係要盡量攞多啲議席。 我同意。 我冇理由就系想投嗰个，唔知佢输我投落去，咁我投嚟做乜鬼啫？你作唔到任何，你冇任何作用啊！喺个建制里面，所以我而家赞成去选位嘅，我觉得应该要尽量去攞啲选位。你搞翻佢 party 都好啊！ 吓，我觉得寸土必争。 但系如果选位，你譬如你话你系民主派嘅选位，你又投暗票，你唔知佢到时会唔会转态，咁点答呢个问题咧？ 即係譬如我舉個例，譬如我係民主派嘅選委，咁我話俾大家聽，我死啊老夫我都唔會投梁振英嘅 A B C， 我係咁，但係入去係投暗票，你點知我票有冇走咧？其實 立法會好多不記名投票嘅，我要防俾你，防埋你呢樣嘢。 點樣？ 你冇得唔信嘅喎，即係我覺得。 都係嗰句咯，你信嗰個係好人咯。 係啦。 O.K. 你 我比較簡單，唔好意思啊。 唔係，但係我好嘅都係好， 我會咁睇啦。 開心都係開心。 如果一班即係你講話係一班專業人，如果佢係打正民主旗號，然之後走出嚟選嘅話咧，佢會係鬼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因為你諗下，佢本身自己有一份正職，佢可以直情乜都唔理咯，我匿翻喺我自己辦公室繼續揾錢。冇 so what 冇問題㗎， 即係我覺得嗰個咧，係、okay, okay, 大家根據一個非常之理性，又或者根據一個大家都係根據一個大家睇得到嘅成績表，即係譬如我自己就算唔係百分之一百一百句説話我都講大話都好，唔係一百句説話講真話都好，我起碼係一個反對講大話嘅人。 OK， 你係唔可能香港係孕育咗一班就係話我支持講大話，我支持無賴。係 啦， 而家問題就係本土派就係我話俾你聽，我係無賴，不過我兩萬票，我係中意做無賴，你吹撚仗。而家個問題喺呢度嘛，而家我淨係想，我覺得作為一個 basic 一個好普通嘅香港人，我只係追求嘅一種 virtue 就係話，我希望一個言行一致、誠實嘅人代表我啫。即係當然佢最後嗰票點樣投？Who knows？ 我唔知，我唔係共產黨。問題就係話，我崇尚講真話，我崇尚做實事。事實上咧，事實上係咁。 專團都係咁樣嘅計理念 Exactly， 即係冇得講嘅，而係即係老實講，政黨嘅路點樣行呢？快啲，你覺得？ 政黨嘅路啊？ 係啊，你要諗嗱，我唔撚識答你嗱。 政黨啊， 我哋唔使 政黨嘅路啊， 因為專團冇人諗住出嚟先 嚇，咁都係一個組織嚟嘅，即係諗個組織點樣去 sustain 落去咯。 因為好現實一樣嘢，你真係我唔計我琴日遊行，問題就係話你嚟緊，第一我唔知道選委選係點，第二我唔知道梁振英連連任，第三嚟緊呢四年我百分之一百肯定23条係其中一個 agenda。 聽日就嚟噶啦，23条。 系咪咁近我唔知吓， 法都熄咗咯。23条还会远吗？ 即系真系唔远。问题就系话你呢四年，你究竟政党点话俾人听？我同人唔同，就系话点解你要选我啊，大佬？呢个系四年之后一个好紧要、好紧要嘅工程。你唔能够就系话唔知要睇要点样行咯。喂，咁你只会变成民主党嘅啫。我衰啲讲句，唔系民主党好唔好嘅问题啊，而系话究竟你觉得政党应该带领人民，抑或系？我跟随 走一条点样嘅路， 即系嗱，我唔知啱边条啱定错吓，可能民主党觉得我跟随人民，我跟随啲庄脚地方走，我觉得系啱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人社点啊？我唔知道。 咁你话跟随人民定系带领人民？呢个永远都喺张力当中嘅，即系等于你话艺术好嘅艺术系随俗啊，还是系 即系审时度势？ 唔系系互动嘅，即系我哋系要lead住人民嚟行嘅。我觉得 而家 而同时间亦都系要知道人民所需要嘅乜嘢。咁但系人民好明显系已经唔想转下口味咯，中意素人同埋俾啲机会后生仔咯。而人社两个政党好明显系唔能够喺而家呢个时代里面系即系符合人民嘅口味咯。选民嘅口味系 咁，我觉得又咁讲，其实你都好多票。 哦、OK， 可能我后生 少票啊，你都唔少票嘅，你又唔够赢嘅。 我话俾你听，你喺雷动嗰度个支持率好紧要。 多谢 你讲 埋啊！多谢大教授，真系多谢大教授。 即系因为其实好简单，好简单讲一样嘢。我好简单一个系人都有嘅道理，就系话冇可能你有条友，你派个打手吓、啊，可能姓仇嘅，咁啊攞两把刀，埋嚟片咗我两刀，然之后你俾人揼嘅时候话，喂，你做乜唔帮我手啊？雷动就系一样咁嘅嘢咯。 你啱啱捅我两刀，嗰咪你？ 你啱啱捅我两刀，然之后你话，喂，你做乜咧？阿高达个支持率系高过阿快必噶，点解你哋唔投翻佢啊？我点投佢啊？你啱啱先揾班益友入嚟捣乱我个场，系啦，你扫完我个场，你然之后话我点解唔支持你？咁你有冇管好你姓仇嗰只狗啊？嗰只癫狗冲出嚟系咁咬人啊？ 即系啲大道理都唔使讲啦。 系 现实就系咁样， 就系好简单啫嘛。咁你跟住话点解嗰度里面班雷动选民唔支持你？你唔好闹雷动啊！阿戴耀廷系冇角色噶，佢系完全系交晒俾我哋一班喺里面雷动入边倾嗰班人去决定话到底投下快必定系投下黄仁达。 佢係交晒俾我哋决定，佢根本冇指导性，冇讲过我哋应该要点做。 嗯，多谢。 所以你唔好闹啊，你唔好闹啊戴耀廷。 嗯， 其实戴耀廷喺入面係冇角色嘅。因二来你喺我哋几次我哋预演你又入嚟搞鸠我哋。我哋到正式。预 演咩？预演雷动 预演嚟搞过你哋㗎。 系， 即系喺个场嗰度搞嚟， 我全部上喺晒我哋 马度，边嚟嗰啲， 冲晒入嚟。佢嗰个益友仲问我投边个好，我跟住我答佢，梗系投圣仇嗰个啦。我话投仇斯达啦，我话佢一冲入嚟问我投边个好，我话我会投仇斯达，我净系咁答佢。吓，系啦，咁跟住佢话边个系仇斯达啊？咁样， 你又硬咁样嘛？ 系啊。你话系咪黐 Q 线噶？跟住之后就喺度讲话吕洞话咩话？原来吕洞跟住就大条道理话吕洞原来咧个意思就系话讲就系话要最多嘅非建制嗰啲职位要入去当选，但系原来实际做咧就系人治嘅，就系跟日个人喜好嘅咁样嚟到话。 我但系我哋都唔知道黄杨达、黄毓民、叶宝成系咪非建制，或者系唔系民主派嘅盟友，其实好难。好难判断呢个位 置。我选民支持，我觉得你理得我系咪建制啫？你吹啊，无赖啊嘛，几要做啫，系嘛？转头翻嚟。